第一篇孝顺 第三则，父母师长交代的事要立即去完成，不可拖延。二解，我哋在家除咗父母交代嘅事要赶快去完成之外，其实每一个人在外求学工作嘅时候，对于自己嘅师长或者长官上司所交办嘅事情，只要系正确嘅指导或者决策，即效能做对嘅事 ，do the right thing， 应立即去完成，不可拖拖拉拉，即效率，把事情做对 ，do things right， 宜误时机。我哋若能做到急师长、长官之所急，且能进一步上司长、长官之所想，如此必能受到老师、长官的器重。相信在学业与事业方面都能够得到长辈的帮助，并受到提携而一帆风顺。我在大学教通识教育的时候，要求学生写读书心得报告。曾经有一位学生写出同父母相处的自白和忏悔，特别摘录如下。 实例：学生的自白录。由于我是家中的拉女，加上我又是家中书读得最好的小孩，所以从小我只要负责读书，父母都不太会叫我帮忙做家务，因此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我懒惰的习惯。有时父母交代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不单止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甚至还会借故拖延或者顶嘴。例如平时很喜欢看电视的我，每次爸爸工作回家，因为他手上有工具不方便开门，他总会在门外面呼唤我，叫我开门。有时电视看得正精彩的时候，我不想错过任何的画面，所以我会故意假装听不到，等爸爸在门外面叫了好耐才去应门。而即使去帮他开门，我亦还会说，明明你就是有锁匙，为什么还要叫我开门呢？这类的说话。然而我对学校师长所交代的事却总会在第一时间完成，因为我认为能够给老师留下好的印象，所以我在外面和在家中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人。在外面对师长是必恭必敬，回到家却是对父母大呼小叫。那个时候不懂事的我都会想说，现在是民主的社会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父母亲凭什么有资格命令我？自从读了《弟子规》之后，我感触良多，因为过去从来都没有人跟我们说怎样管理自己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，而这个对我们经营幸福美满人生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从上述我的言行的确同畜生没什么两样，弟子规中的入则孝没一项是我做到的。我对父母亲从来就是没有感恩恭敬的心，而每次只会交代父母亲替我做事情，他们不单止对我唯命是从，甚至还生怕自己做得不好被我责骂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应该。